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星期二的骚动音乐提醒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是啊，非常之长戏啊，这个戏 我必须要，是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今天我们六点钟骚动音乐嘉宾将会有 Sam 啦，和刘志伟嘅。 是啊，带嚟他的个人作品啊 ，Sherry 啊，咁啊系一首非常之抒情的 Bossa Nova 作品啦。 Sherry 亲爱的嘅意思啦，就系、是。 冇错。咁啊，到底呢只歌系讲啲嘅乜嘢嘅咧？其实真系好多同佢平时即系去鼓励朋友啦。或者可能是跟他一路學習音樂以來的一個很大的推動力呢是很有關係的，因為他是挺有趣的，即是一陣訪問當中都會提到他最初去接觸音樂最大的一個其中一個原動力 是什麼呢， 就是去識女仔。 識女仔啦。第一認識他啊,Sam 啦，羅志偉可能是在中年好聲音啦，但其實他玩音樂呢都已經很長時間，之前亦都在很久之前都有已經參加過另一個同樣都是電視台的比賽超級巨星3的啦。咁這段時間究竟音樂上面是怎樣，一路都 keep 住有玩啦，做不同的東西，咁整個歷程是怎樣呢，一會間就可以聽得到啦，六點至七點的。 冇錯冇錯。 而跟住落嚟呢，今日我哋亦都有一些開心的事情要宣布， 冇错 嘅，咁我哋播咗啲声带俾大家听下先啦。 多成，我有个好消息啊！ 咩好消息啊？ 骚动音乐加码， 加码又点啫？上次我有个朋友啊，话冇得嚟睇，好唔开心咯。 所以我有第二个好消息，今次公开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咁究竟系几时同埋有咩嘉宾先？ 9月14号将会有 Yumi 中游美、细猫、Win Win、Sika 同埋 Six。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啦。 好啦，啱啱听到啦，因为啱啱我哋寻日啦，嗬，系，系咪我哋就播出咗咧？我哋第一次嘅骚动音乐嘅，即系一个我哋迷你嘅现场迷你音乐会啦。咁啊，邀请咗唔同嘅歌手朋友就嚟为大家表演之余咧，亦都近距离咁样同 fans 有啲互动啦。 冇错。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下一次嘅拍摄咧，将会就系喺下个星期四同埋下个星期五嘅，即系9月14号同埋9月15号。 冇错。 咁我哋今次就可以 再玩大啲啦。 系啦。我哋会招募一啲现场嘅观众啦，咁听紧嘅你咧，呢一刻如果你真系我哋啊， 系 我哋嘅骚粉啊， 系骚粉， 骚动音乐嘅 fans， 我哋骚粉， 我哋人称骚粉啊， 听到系啦， 你听到咧，咁嘅话咧，你就可以留意住，因为呢啲细节我哋呢度都会讲少少嘅。咁我哋几时究竟会招募咧？我哋会有唔同嘅途径啦。 系 咁，先会披露嘅招募途径咧，就系 through 呢个 节目时段嘅打电话上嚟啦。 系啦，咁第一转咧，将会系今个星期四嘅。 系。 啦。 星期四啊，今个星期四，即系下个星期四。 快啲喺嗰个日历 mark 低，即系如果系有兴趣，即系想嚟一齐欣赏演出嘅话咧，或者一齐玩游戏嘅话咧，咁啊 mark 低喺个记事簿嗰度吓。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四我哋节目时段咧，大家就可以打电话嚟，咁咧就可以有机会啊。咁啊，可以下个星期四咧，就嚟到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大厦呢度出席我哋呢一个现场嘅迷你音乐会啦。咁啊，咁九月十四号下个星期四嘅 cast 头先 announce 咗，重复一次，包括有 Yumi 啦、细猫啦、Winmin 啦、Sika 啦，同埋 Six 嘅。系啦，咁大家咧可以喺我哋呢个礼拜四方便大家记，呢、这个星期四就招募下个星期四嘅现场观众。咁招募嘅方法咧，除咗你打电话嚟知咁打嚟做乜嘢咧，咁你都要即系 大家有啲诚意啊， 有啲诚意啊，系咪我哋就数目就有限嘅，咁所以咧，大家打电话嚟咧就话俾我哋听，究竟你系期望睇边一个嘅即系演出单位啦，你有咩咁中意佢？系啦， 到时礼拜四会再提大家噶啦。 系啦，你可以谂定嘅， 谂定， 即系你而家谂定，到时系啊， 睇中咗，喂，我好想睇下边个边个嘅演出，等我即刻打上嚟先。 系啦，你可以讲下你有几中意佢啦，中意佢咩嘅作品？我哋咧系会按住大家嘅内容咧，即系我哋去 睇下你有冇诚意噶， 系睇诚意啦，都系嗰句， 真系睇你有冇诚意。 咁究竟咩为之有诚意咧？我都答唔到嘅，总之系睇诚意。咁所以如果你系特别你系喜欢，譬如 Yumi 啦、细猫啦、Winmin 啦、Sika 啦或者 Six 嘅朋友咧，呢个星期四。大家就记得即系你 mark 咗先，然后到时咧你就可以即系打电话嚟，就话俾我哋听，表达你嘅诚意，咁我哋就会即系有机会，系啦，我哋都系呢、這个都系嗰句数量有限嘅，咁呢个将会第一个渠道啦，亦同时间之后咧，亦都网上面都会有另外呢、這个系第二途径嘅招募， 之后就会再出有一个嘅详情，就再同大家发放啦， 系啦，咁你已经可以即系叫准备定先，咁啊。呢、这个就系我哋呢个星期四招募九月十四号下星期四现场观众就系呢个 cast 啦。 咁好啦，就系除咗九月十四号星期四之外啦，九月十五号都有一场嘅 show 动音乐。 就系、是、又系方便大家记嘅关系咧，我哋今个星期五咧就会电话开放招募下星期五九月十五号嘅现场观众。咁基本上同头先讲嘅所有一样，唯独是就系个时间唔同咧，同埋个 cast 唔同。咁究竟九月十五号？嗰、那个阵容系点样咧？ 又听 大家 听 下啦。 多成，我有个好消息啊！ 咩好消息啊？ 骚动音乐加码， 加码又点啫？上次我有个朋友啊，话冇得嚟睇，好唔开心咯。 所以我有第二个好消息，今次公开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咁究竟系几时同埋有咩嘉宾先？ 九月十五号将会有林志乐、力津、顾定轩、黄明德同埋 Yuta。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啦。 Yeah， 重复多一次啦。九月十五号嘅阵容包括有林志乐啦、力津啦、顾定轩啦、黄明德啦，同埋 Yuta 嘅。 系，所以如果即系好喜欢呢一班音乐人嘅朋友仔啊，又可以谂定即系点解你咁中意佢哋咧？ 谂定你个诚意 入坑咧，系啦，即系谂定一啲嗱、啊，到时可能即系可能问嘅嘢唔一定系完全一模一样啊。 不过都离不开都系呢啲啦，因为我哋 袋住啲功课啦， 都希望将一啲名额俾一啲真系好喜欢呢啲单位嘅朋友。咁我觉得系双向嘅，即系同一时间。但对于表演单位来讲，就是啊、能够来到是很真的喜欢他们音乐的，可以有一个这么近距离见到面都是开心的。 没错，没 错。所以你可以即想定啦、即是怎样表达 对他们的爱。 是的，同样地都是的。9月15号的阵容，我们除了电话就是这个礼拜五会去做招募啦，同一时间稍后时间在网上面亦都会，即系我哋分开两日嘅，九月十四号就可能会有个 post 招募，九月十五号一个，咁我哋呢个就再详细公布啦。但系电话方面咧就走唔甩噶，总之你 mark 低，我重复多一次，如果你知道你身边有啲朋友咧系即系其中一个表演单位嘅 die hard fans 或者好中意咧，不妨你可以话俾佢听。叫佢準備定，重複一次。今個星期四係好多日子要記嘅。我俾三秒時間你攞起紙筆咧，大家可以抄低啊。 記住嚇，記住。 係啦，九月十四號呢一個星期四嘅騷動音樂咧嘅陣容，包括有 Yumi、細貓、Winmin、Sika 同埋 Six。OK， 咁就係呢個星期四，我哋會喺節目時段內用電話招募啦。而九月十五號嘅現場音樂會咧嘅陣容，包括有林志樂、力津。顾定轩、黄明德 同埋 Yuta 嘅。咁呢一个电话招募将会喺今个星期五我哋骚动音乐节目时段内进行嘅。 咁呢一班朋友仔呢即係都可 以。有冇 mark 漏啊？ 冇啊。 如果有 mark 漏你出声啊，不过听唔到。 自己记住啦 ,mark 晒一日。 听重温啦。 係啦。咁啊，但係呢一班朋友仔呢即係对于我諗好多嘅即係乐迷也好，对于我哋嚟讲都系好新鲜嘅朋友仔嘅，即係有啲对我哋嚟讲都系好新认识啦。咁啊，所以到时即係可以邀请到佢哋上嚟演绎佢哋嘅作品之外呢，即係亦都有一啲嘅游戏环节，有啲嘅互动环节係同大家一齐去玩一下，咁啊几开心嘅，好老实讲。咁啊，如果琴日有听到我哋骚动音乐嘅呢个第一集嘅呢个嘅电台版，又或者啱啱过去呢个星期六有睇呢一个骚动音乐嘅视像版啊，港台电视31嗰边咧，就会见到我哋即系呢个音乐会比恒常平时一啲音乐会唔同嘅地方，我哋会嗰个几重视互动关系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呢个铁三角吓，就 系 我同波城啦，跟住。 再加埋 歌手朋友啦，同埋呢一个劲 三 个嘅，系啦。 我觉得都呢期有冇去嗰啲 fans club fans meeting 啊？ 有去过，但系我冇 系咪你老婆嗰、那个？ 我冇参加过，我冇参加过 fans club， 但系我有去过好多唔同 fans club 嘅活动嘅。 系 啦， 华仔天地 顾之然，我老婆 而家华仔天地系 好耐之前有去过啦， 展览嚟嘅而家 系， 好似唔记得边个讲话真华仔天地， 好有规模嘅， 我知啊， 呢组真系 好 劲噶。 我叫张 poster 我都想学，但系真系冇办法。 系咁啊，但系好，即系你会发现每一个唔同嘅 fans club 都有佢哋独特嘅地方咯，即系佢哋嘅个心思花喺嘅心思度会唔同啦，即系可能有一啲真系好重视每年一个年度嘅聚会，会搞到好大型啲舞台，会好 grand 好大；有一啲就真系会有一个好近距离，即系可能系artist 同埋 fans 之间，可能真系上台一齐倾偈，一齐玩，一齐食嘢，嗰种好似开生日会咁嘅气氛都有。咁所以即系你会发现喺出边一啲 fans club 嘅活动咧。都有好多嘅花样嘅，咁当然喺我哋骚动音乐入面当然都有返我哋骚动音乐嘅一啲特色喺度啦。 如果你都好想搵啲 fans club 加入啲即係兴趣学会咁啦，但你又唔知道，即係好似你新入学咁样 宣 传、啊。我想入去加入下啲学会，不过唔知 咁。唔知 join 咩好啊。 係啦，跟住落嚟呢一首歌里面有非常之多嘅新生代嘅歌手，你可以睇下有边个鍾意呢，你可以揀选一个加入佢个 fans club。 我以为你叫人你又 join 骚粉。 join 骚粉就梗㗎啦。 听得都系啊！ 呢一首啊系古巨基以及系 New Generation 一班年轻新生代嘅本地歌手音乐人。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声去争新星。行而冠军取了胜，能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代。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满座，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连系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 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但后路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夜机去争更准，没法退也只有想。 记者跟我犯得狠，没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未来实在令你伤心，个个识唱我的歌， 一首有古巨基以及 New Generation 合作的歌叫《星戰》，除了古 Sir 的 Fans Club， 就有這些朋友的 Fans Club 可以考慮加入的，例如有寶琦、張曼莎、Lollytalk、Aden 紅座星、Andy 黎展峰、Manson Vibes、固定 Hina Strays、何佩、Dorothy、Kim Man、Jamie、谷文、黎啟峰、Eagle Chan、Michael C、盧華、Triple G 同埋 Rumboo， 聽到《星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政府宣布发行新一批绿色零售债券，规模不少于150亿元，会视乎市场情况，考虑将发行额提高至最多200亿元。债券发行年期3年，面额10,000元，每6个月获派一次与本地通胀挂钩的利息，息率不少于4.75厘，认购期由6月。应购期由9月18日早上9点开始，9月28日下午2点截止。债券发行日系10月10日、10月11日喺联交所上市。市民可以透过银行、证券经纪及香港中央结算公司认购。喺北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非常欢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的公布。十分感謝中央和深圳市政府對合作區的大力支持，規劃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深圳如何協同香港推進國際創新，為兩地合作注入新動力，推向新台階。陳國基出席國新辦記者會時表示，特區會繼續和深圳合作，推動合作區是一國兩制、一區兩園的優勢，包括爭取實行專屬跨境政策，確保人流、物資流、數據流暢通流動，實現創新、實現創科深度合作的橋頭堡，亦都讓香港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得天獨厚優勢，助力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听日前往广州和厦门进行2日职务访问，并会在后日回香港。杨何培恩将会出席首个专为香港特区政府二级行政主任而设的内地研修考察课程的开班式。他亦都会在广州和厦门与正在当地大学就读的香港学生见面倾谈，向他们介绍特区政府提供的不同就业机会，并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回应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被喷红色油漆事件，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对这种恶劣行径予以强烈谴责，要求英方彻查，将肇事者绳之于法，切实保障香港驻伦敦经贸办机构和人员的安全。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由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5点，热带低气压海葵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在北纬 23.7 度、东经 116.5 度附近，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料海葵会于广东内陆进一步减弱，当海葵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明日转吹西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接近周末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赤柱村道有锯树工程，介乎大潭道至到去街尾道的赤柱村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时中坎角道去赤柱合道方向龙尾排到街尾道近住马坑村，另外龙翔道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之后转睇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而家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到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邻街一段车多，而家车龙都去到创智中学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去到富健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而家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你好， 军师，系咪军师啊？ 哦，系我。 你点都要俾我交代我啩？如果你夠膽玩我，有大把方法要你呕返晒啲钱出嚟。 你而家查下仲有边啲厂家安装咗牧羊犬系统。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合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两位都是唱得之人啊 ，Anne Marie 再加埋 R&B 小天王 Khalid， 呢个礼拜上升到第五位 ，You and I。 Underneath these covers, together you and I. Yo, I don't 情歌永远是流行作品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只都不例外。这个礼拜上升到去第五位 ，Emery featuring Khalid You and I。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华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我见你戴住个 headphone 行入嚟，听紧啲咩歌啊？ 斌神，咁都俾你发现到添，我听紧呢首歌，最近好喜欢好喜欢嘅其中一首拍台作品。有 Edgar 呢首 Count to Ten。啱啱呢一首咧，就无论喺编曲啊、MV 上面都有啲复古美式、经历电影嘅一啲元素。跟住嚟呢一首咧，就将啲电影放喺歌词当中。 一夜难忘记，在这套戏来回味，春光秋色里细味，大话落入回廊里，节奏错配时和地，剩下暴烈的分离，甜蜜岁月灿烂过，节日快乐过，靠着每段戏有万个风波，这个却是我对着你直说不可。甜蜜太难忘，你这终点无希望，桥段太难忘，你偏要放爱与勇往，随别有别人爱别人不会心慌，但我总没法走失，无间地探看，寂寞如重庆，晚晚也似回魂夜，就是欲望不凋谢，临别酒吧太毒舌，对话似逆战，我踏血别去，弃了半支烟，可是这部戏你共我就会饰演，甜蜜太难忘，你这里终点无希望，你偏力放我与勇往，随便有别人爱别人不会心慌，但我总没法抽身，无间地播放，如春要路别，如秋香怀念，氛围的炒作难重新归跌，但我想但我想我最想要，有最狠有最狠被你欺骗，谁一早熟络想跟他会面，此的大战全于一面，是我想是我想我最想念，有最狠有最狠被你欺骗，太难忘，你给的抱憾无希望，其实太难忘，是我你的心还奢望，明日到尽头要灭亡，一却不讲，是我总没法抽身，无间地播放， Special 都有新歌合作的词人都是一路合作无间的 Oscar， 里面符合了大量香港电影一些用字，你又认得几多少。接下来这位的朋友呢，这一首比较日系的作品呢，围着一个主角，就是他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个小说的主角来的。 首作品嚟自 Yuki 罗 Yuki 啊。可能你认识佢系喺电视台嘅剧集当中，但其实佢都玩音乐玩咗好耐噶啦。书嘅时候咁啊，睇过 K On 而令到佢同啲同学夹 band， 而家亦都有一队乐队，亦都系今次呢首歌嘅编曲。呢个 band 就叫 Mochi Eyes， 听过有 Yuki 呢一首派头歌叫《圆壁》，系咪有一种好似睇紧动画嗰啲开场嘅主题歌一样咧？ 跳脱仍会粒碎雪绵层，散发曾有的不需天真。就是望向天气氛，阳光燃了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怀瀑布森林，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添上足紧，用最真的感觉呼吸，触了天空变化再散的俯瞰，愿你和我全然望望我的游荡。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飘渺，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裸望我的朋友发必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任意我也能够发光，一身闪光无怨去闯，难道就算想激到我仍然能让我吹光那个方向，总有天空无视天中火放散放，独有的非一般好看，要是创造如雨后梦来于那明媚，光线折射照亮你心扉，同度过前往一天有没有打气，无法就算好的天气差的天气，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前尚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抬头来望我，穿梭放肆的光闪着光芒，迎着天的晴朗绽放，一世的超夸张好看。 既然两首都会形容为是那些夏日的日系热血歌，听过呢一首有 Sika 嘅《天气之女》，咁日系咧都仲可以有啲秋意浓啲嘅。 とらわれない、これからだけを生きていこう。 本地嘅乐队 Wiz 有呢首 One Two Three 啊，里面有英文，亦都有日文歌词啊。可以带你飞咗一转咁啊！要讲飞一转咧，佢哋呢首 MV 啊，真系飞咗一转。唱咗呢首歌嘅时候咧，监制苏道志亦都开住咗一啲唔同地方嘅风景，然后佢哋要对住一啲风景咧去哼一啲 melody 出嚟去做呢个作曲过程。 一班死党旅行全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原来不分散，行书店跨神殿。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一句，行程没次序，高兴自拍同行少女，再问艺石区一天黑落别忘记那地方，于商店齐上齐落变身购物狂，有傲娇也不想过， 新闻之前听过有 Beanies 的派头歌，歌名叫《最佳女团友》。 宾臣，今日呢位嘉宾参加之前嘅比赛，得到好多人关注啊！ 最近仲推出自己嘅个人作品添，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 毫无保留智慧。 哇！你读呢句嗰阵，我都 feel 到你毫无保留啊！我哋骚动音乐请嚟嘅嘉宾有位新朋友啊 ，Sam 刘智慧嘅，你好啊 ！Hello，Hello， 大家。 Hi， 第一次见面，我哋啊送上呢个见面礼又唔少得啦。 冇错，咁我哋今日送俾阿 Sam 嘅呢个卷轴啊， 就系啊 毫无保留智慧。 Nice，I love it。 系啊， 毫无保留， 毫无保留，因为都觉得真系应该你会 relate 到噶啦。你玩音乐呢一样嘢，应该真系毫无保留玩咗你好长嘅时间咧。咁所以我就觉得，咦呢一句好似都几 fit 你嘅 situation 啊，咁样。 好啱啊，正啊，够我用啊呢句，我会记住毫无保留 啊。系啊，无论过去定系未来都系啊，即系毫无保留地玩音乐呢一样嘢系啦。系啊，因为我谂大家会认识阿 Sam 刘智慧咧，有机会就系近期中年好声音呢个节目嘅参赛者之一啦。咁但系其实知道翻咧，其实你已经好耐之前亦都有参加过另外一个节目，呢个超级巨星三已经开始有参加比赛喎。其实系咁不如都俾大家认识多啲。即系其实咁啊，之前已经有，其实玩音乐呢样嘢系咪都由细到大已经系一个兴趣嚟噶啦？ 唔系，反而 OK 系啦。我小学嗰阵时唔系好中意音乐嘅，嗰阵时系中意运动咧，一直都系。其实上到中学咧都系运动为主嘅，但系后屘发觉。咦，有个女仔我鍾意啦，佢好好鍾意谢霆锋嗰陣时佢、okay. 就玩我去弹吉他觉得好型咁样。咁、oh. 我就扮谢霆锋咁样，我 话 咦，咁我哥又玩吉他喎，咁我咪攞佢支吉他咁样，咁咪弹下咁样。Oh. 初头就係咁囉。 係学谢霆锋啲歌啦。 係啦係啦，扮下咁，但係后尾都追唔到个女仔喎。系啊， 我想知咁你第一只学嘅仲见唔见得系一定系郑峰啊？咁睇嚟系咪？ 系 学边首歌啊？ 活着 FIFA 嗰阵时 哦， 系啦， 你弹活着 FIFA 追佢啊 ？Solo 啊？ 咁唔怪之追唔到啦，大佬，你拣翻啲 sweet 啲嘅得唔得？ 唔系，可能就系因为唔舍得剥烂嗰支吉他， 哦系，可能就系冇剥烂到， 系啊，哦，所以就咁样开始玩音乐嘅，反而 系啦，嗰阵时就系真系玩郑霆锋嗰啲歌，呀，系咯，我都谂翻起都觉得好似唔系好耐之前咁， 系。 嗰陣時去學吉他係自學嘅形式啊，定係可能阿哥教你，定還是真係出去好 proper 咁樣跟老師去學？ 我嗰陣時係頭差唔多應該都有成半年啊，半年左右係自己學嘅，即係我同埋叫阿哥咁樣係咯，過幾招嚟咁樣咯。咁跟住然後我媽媽就見到，咦？我好似几越嚟越几鍾意喎，又好似好认真咁样。咁佢之后佢就叫我，咦，咁你不如喺学校嗰度呢上堂啦。咁我最初始就係学一啲嘅Spanish guitar 囉，同埋 classical、嗯。 喔佢见你咁认真，佢咪唔知因为想追女仔。所以就以为啊仔咁鍾意音乐嘅原来 係。不过好搞笑，嗰时我妈就话唔可以学啲 rock 嘢囉。所以佢就叫我，因为佢要我弹啲系啲比较 mellow 嘅嘢。 係。 所以佢就话咁你要玩啲好似啲古典音乐啊嗰啲啦。弹下啲好似啲 romance 嗰啲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啲啊。不过嗰时我又 OK 嘅，即系我觉得有个老师去教下我，咁同埋发觉嗰阵时就系好多人咧，我啲朋友身边都系弹电吉他嘅，冇乜人弹啲木吉他咧。咁我就觉得咦，又好似几特别，系咯，咁就开始就爱上咗啦。 咁但系你头先话即系初头都对音乐冇乜特别兴趣，因为即系追女仔原因开始接触咗啦。咁即系虽然嗰个冇开花结果，但系系咪喺呢个过程你发现到音乐呢样嘢，原来你都有 enjoy 嘅地方？ 系啦，嗰时就系觉得首先。第一樣梗係覺得初頭好似幾型咁樣，幾型喎，係攞住支吉他咁，跟住之後彈彈下又發覺，咦，可以真係表達到自己喎，即係越玩我就覺得，咦，越嚟越好多嘢可以 express 到自己啊，係啦，咁跟住我就所以就越嚟越鍾意，跟住嗰陣時就。好沉迷噶嗰阵时都可以讲中学嗰段时期已经 系咪同期都即系唱歌，即系因为自弹自唱系即系最扎实噶嘛？咁嗰阵时自己都会即系咁研究一下啲唱歌点样样 啊？系啊，有啊，系啊，嗰阵时系啦，嗰阵时我又开始又中意唱歌啦，又嗰阵时听啲系咩 Westlife 嗰啲 Street Boys 嗰啲， 系 咁有冇嗰啲即係唔知歌唱比賽定咩嗰啲有冇玩嗰啲嘅去到？ 啊有嗰陣時我係差唔多我哋叫做 Year 11啦，喺澳洲即係香港嘅應該係中五定中六。嗰陣時我參加第一個比賽咯，因為嗰陣時就係、是、好似係叫做咩？新秀嚟嘅，系啦系啦，澳洲嘅雪梨新秀， okay. 跟住咧佢就话新秀如果赢咗冠军咧，嗰、那个咧就有免费机票翻嚟香港嘅，系、 oh. 啦，咁我就觉得哇好吸引、啊，跟住嗰阵时就觉得，哎我实掂噶啦，系咯，我觉得系，嗰阵时我觉得因为我平时嗰阵时系每一年咧都自己储钱啦，即系做 part time 啊， 系 喺麦当劳咁样储钱，跟住就买机票翻嚟香港，咁我嗰年就觉得哇系咯，我今次唔使咯，我练唱歌唱好啲，我一定可以赢到，跟住结果系。好快就俾人 foul 咗嗰啲咯。嗰時記得好似係15歲到嘅啫，嗰陣時係。 係咁，但係嗰段時間喺澳洲悉尼嗰邊嘅話，其實嗰個音樂嘅氣氛係點樣樣嘅？有冇啊？ 音樂個氣氛， 即身邊啲人，大家 嗰陣時好多嗰陣時我講緊係2000年嗰個年代啦，係咯，因為嗰陣時係好多好多華人嘅，好興唱 K 咯。 OK 都 係啦，好多 嘅， 好啊，好興㗎，係啊，好興。不過嗰陣時我哋仲係要買啲 CD 嘅。嗰、那個年代係啦，咁係咯，嗰陣時就我仲記得係咁樣接觸到Edmund 嘅， 哦， 係啦，因為佢嗰陣時咧就係新秀，係冠軍嚟嘅， 佢都 係 嗰一邊， 係啦，佢出嚟嘅，嗰陣時我就對佢已經有印象㗎啦， 係啊，咁嗰邊聽即係都會聽下即係香港一啲，因為叫做都係華人地區，其實都會有聽 嘅，哦，有啊有啊，係啊，嗰陣時係我哋係好中意啲總之係有香港味道嘅嘢咯，係啊，總之喺嗰度你買到包即係香港嘅，嗱咁已經好開心㗎啦，已經係即係覺得係寶咁樣嘅，即係要同人同阿哥打交去爭咁嘅直情係，所以尤其是啲廣東歌嗰啲咯，我嗰陣時係好中意陳奕迅啊、Beyond 咯 ，Beyond 係我第一隊真係最令到我係覺得哇，彈吉他係可以咁正嘅 band。 有冇夾 band 啊？咁曾經 嗰陣時有嘅，係喺中學嗰陣時有夾 band 咯。因為我嗰陣時啲 elective 咧，我自己有揀到讀音樂嘅其中一科，咁、 okay, 我哋學校咧又好正，佢會俾我哋group 埋一齊咯。係啊，即係唔同樂器嘅人，咁你就一齊去做一隊 band 咁啊，去玩下咁，同埋可以嗰陣時如果係依啲叫做學校嘅 band 咧，就可以成日走堂咁樣， 係、哦、即係有藉口咯。係我要去夾 band 有咩遲咗咁樣咧，跟住就冇我幫學校我要彈歌啊，即係我都覺得係有嗰種哇，有嗰種 privilege 權喺度， 幾正啊！係咯，你又個阿 Sir 又入我唔到數咁啊，不過咧有咩我咪話話俾個音樂老師聽，佢又會幫我。系啊，所以嗰阵时觉得好正嘅玩音乐。 咁嗰时嗰条 band 有冇系玩咩类型啊？嗰啲嘅嘢噶？ 嗰阵时乜嘢都玩嘅，但系主要系啲 pop rock 嘢咯。总之追到女仔嘅嘢，系啦，其他唔理。系啊， 追女仔嘅歌， 追女仔就得噶啦。 O K， 因为我哋系男校嚟嘅嗰阵时系啦，所以更加要争取呢啲机会。 即系嗰啲可能喺联校嘅一啲活动啊， 系 啦， 系啦。就先可以即係有其他女聽眾啦。咁嗰陣時我哋就好似啲餓狼咁樣， 即係有冇成功到咧？喺求學時期， 有嘅，見到我其他啲朋友有嘅，即係佢哋哇好型咁啊，彈吉他或者彈 bass 啊咁樣嗰啲咧，都 吸引到 女仔嘅，係啊。 但你又有唱又有彈吉他， 應該好殺食， 應該仲殺食過佢哋嘅，唔係噶。 嗰陣時可能我都係比較怕醜嗰啲，即係好想自己係好想好似佢哋咁樣啦，即係咁放，但係又有一種點講咧，嗰種 距離 感 係啊。Okay. 但係喺即係一路玩音樂，可能即係多多少少可能係想氹下女仔啦。但係有冇曾經諗過就係、是、其實除咗氹女仔之外，將來自己嘅事業當時有冇諗過真係可以向音樂發展嘅咧？最初？ 有少少諗過，但係又冇話真係超級咁樣明好明確咁樣去話、一定要做一個音樂人啦。但係有諗過嘅，即係嗰陣時係覺得，如果我其實我係去到大學咯，大學嗰陣時我最初讀咧係商科嘅，但係我讀咗幾年之後，跟住就唔係太頂得順啦。咁我就其實嗰陣時一路個目標都係屋企人就話：咦，你讀咗啲商科先咁樣，咁你讀完之依個啦，咁你之後有個底 backup 咗你，咁你就可以去讀音樂啊，然後去做自己嘅嘢咯。但係嗰陣時 anyways 我就未讀完，咁我就去轉咗就即刻讀音樂啦。咁最初嗰時我就係讀music production 咯，即係製作咯。 哦， 係啦。咁嗰陣時因為我覺得 製作點樣都可以，可能即係有個叫做硬飯碗咁樣，即係可以即係揾到食咁樣。就算我唔係真係做幕前嘅，即係都有啲嘢頂住先咁樣。所以我就一定要自己讀咗依個製作先咯。 係，咁嗰段時間係咪就其實已經有自己開始創作啦？因為你讀做 music production 嗰陣，好似啲功課就已經會開始去做下呢樣嘢。 係啊係啊，嗰陣時就開始就真係有砌下歌嘅。開始就真係係咯，大學時期嗰陣時最多嗰個 inspiration 咯，寫歌。 嗯，咁嗰陣時係你自己寫啲咩 feel 啊，咩 vibe 啊，咩類型嘅嘢？ 咩類？又係追女仔， 我都估到啦。 K 歌， 我都係啦， 係啦，即係嗰啲嗰陣時又好沉迷，有啲比較好似。悲慘好似啲綿綿嗰啲咯，好型咁樣，即係嗰啲哇，好似思念以前啊咁嗰種咧，覺得哇好型， 係 係咯，主要都係嗰種類型咯。我成日可能 都拎住吉他去寫，係咪啲 acoustic？ 係 啦 係 啦，大部分都係全部都係吉他行先嗰啲歌。 係咁，所以大學時期，譬如已經再接觸埋即係創作 production 呢個範疇啦。咁跟住之後幾時去到一個位就係翻嚟香港參加比賽啦？ 系嗰阵时，其实翻嚟香港，我系2011年啦，咁冇谂过参加比赛嘅。 系 因为嗰阵时我其实都好耐冇睇电视，咁我其实都唔知道，譬如《超级巨星三》系咩嚟嗰阵时。咁 anyway， 我翻咗嚟香港啦，本身谂住就做幕后制作嘅，咁跟住嗰一啲嘅前辈咧，同我讲：咦，唔系、啊，你其实中意唱歌啊，咁不如就试下幕前咯。咁而家有呢个《超级巨星三》嘅节目喺度，咁啱啦。即系我一翻嚟，我记得系第一个礼拜定第二个礼拜就有嗰个嘅可以 audition。 系， 咁我就去试下咯，系啦，就系、是、咁样就入咗啦。 系，咁跟住即系完咗比赛之后，有冇真系帮助到？咦，喺香港做即系音乐相关嘅嘢系多咗啊？ 有嘅，嗰阵时我记得完咗，咁首先嗰阵时我就同 TVB 几年啦，咁嗰阵时又接触好多唔同嘅幕前嘅工作啦，咁就会接触好多到幕后嘅人啦，都系啦。咁到我之后，我去做翻幕后嗰阵时啦，譬如。TVB 都有揾翻我，帮佢有啲剧集啊，弹下吉他啊，系咯，做下少少编曲啊，都有嘅嗰啲。 系， 跟住就系、是、其实都系藉着嗰一啲嘅机会，咁我又再识到，我之后又有去唱啲广告歌啊，嗰一啲嘅监制咯，其实都系因为依一啲参加咗幕前《超级巨星三》而识到嘅人咯。 系，但中间过程有冇都谂住出下属于自己嘅歌？即系头先嗰啲过程只系我好似系一种 serve 其他人多嘅， yeah, yeah. 自己 original 嘅歌系咪一路都有一个 plan 咧？ 有嘅，有嘅，系啊！嗰阵时不嬲都好想，其实就系去做自己歌嘅。但我觉得嗰阵时咧，可能。我淨係唱慣英文歌多咯，係啦，對廣東話仲未夠嗰個信心，係啦，所以一直就都未話真係出廣東話歌到而家咯。 咁係撐在咩？你覺得個信心係在於？ 個信心在於依家我就知道啦，係嗰個啲咬字咯， 哦， 係啦，yeah。 係，因為都會聽得出有少少叫咩，有啲鬼鬼地嗰啲嘅廣東話，但其實又其實都好純正㗎啦，已經 係啊 ，thank you。 係啊，但你自己就一路對呢一樣嘢反而係有啲少少執著，覺得係 啦係啦，即係覺得因為之前有朋友都好真心講過，佢就咦你英文幾好，普通話嗰啲歌都幾好，但係你廣東話嗰啲奇怪咯。 嗯， 系啦，所以嗰阵时我就知道自己系有依一样嘢未改到嘅，系啦，所以我好彩我参加咗《中年好声音》啦，今年咁就遇翻上韦医生老师系咯 Rita 老师，咁佢咧就好好咁样去即系好用心去执翻我广东话里边嘅有啲边啲嘅唱得唔好咯。係啊，即係一針見血咁樣，即係教我有邊啲字啊。譬如好似我以前成日講一啲字，譬如好似等，我就少咗嘅 NG， 我就會等咁係咯。佢、就會教翻我嗰啲嘢咯。 係，同埋聽得出咧，阿 Sam 講廣東話咧，佢係冇懶音，好少懶音，其實係好好啊呢一方面。所以喺呢一個即係好急速嘅成長底下啦，即係中年好聲音完結咗，即係嗰個廣東話練好咗，就覺得係時候要做自己嘅作品啦。 係啦，係啦，所以又好感激有呢個節目嘅，因為呢個節目裏邊咧，佢有好多唱，尤其是廣東話唱得。 我心目中都覺得好好聽嘅人啦，因為佢哋啲咬字啊嗰啲，我覺得係哇好正啊！咁佢哋點解做到？因為佢哋成日練咯。咁所以我依家咧又係咯，我跟佢哋學咗好多嘢，一路就咁可以直情現場去聽佢哋啦，同埋又聽咗好多啲啊評判講嘅嘢啦。咁我就一路喺度吸收。咁我覺得係一個速成班咯。咁而家吸收完啦，咁我覺得依家咧就可以有信心去。摆咗学到嘅嘢落新嘅歌啦。 其实呢个比赛即系对于嚟讲，一定系一个好大嘅转捩点。但系其实当初有咩驱使嚟，不如报名玩啦咁咯。 嗯，呢个咧其实嗰阵时冇嘅，我又系唔知道呢个节目嘅， 就好似当年超巨星咁 一样嘅。但系嗰阵时我就系、是、其实系我妈妈系咯，系、我妈妈嗰阵时佢就send 咗個 link 俾我，跟住就咦有依、這個節目出歌唱比賽，你不如試下去參加啦。係啦，就係、是、咁樣咯，好簡單嘅啫。因為佢知道我好想揾翻一個途徑去出翻幕前去出歌，但係又唔知點樣。係啦，所以佢就佢又唔係依行噶啦，當然，所以佢就見到咦有依個節目咁阿仔你去參加一下咁啦。咁我當時我係抱住一份唔好啦，係咯，我都即係。因為首先我唔知個節目係即係咩嚟嘅，係點嘅，同埋咁所以我嗰時，但係你知嘅，即係我哋亞洲人啊、華人啊，咁我哋係孝順嘅，咁始終都係要聽父母話咯。咁我覺得我都係要聽佢話，所以我就到佢就嚟截止嗰差唔多十分鐘前，我就入咗個 form 咯。係我就啲相啊，攞幾張著短褲啲行山上 send 過去咁樣啦。即係我覺得我 send 咗過去，我做咗啦。咁我覺得 聽天由命 係啦，聽天由命咯，真係咁又咁啱咁，佢哋話OK 可以嚟試下 audition 啦咁樣。係，因為咁我咪去 audition 咯。 由當年因為追女仔嘅謝霆鋒嘅歌，然後去到今日出自己嘅歌，成個路程都好長遠，但係又聽得出好似每一步嘢。累积到令你有而家呢一样嘢， 系啊系啊，而家系啊， 要多谢谢霆锋， 都要啊，都要嘅，真系。 你而家留长头发关唔关谢霆锋事？ 依家都有嘅，都有事，因为觉得咦系，即系retro 咁样啦，型啊嘛，系啊， 留翻长头发先咁样。 煎大利友啊 ，Sam 话咧自己最初接触音乐学吉他嘅时候就系跟佢学噶啦。有谢霆锋活着 FIF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彩虹行动成员岑志杰向中心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推翻政府拒绝承认海外同性婚姻的决定，获裁定部分上诉得席。法院宣告特区政府并未履行积极义务，确立替代框架，让同性伴侣关系获得法律承认，违反上诉人根据香港人权法案享有的权利。至於香港不承認同性婚姻及海外同性婚姻的兩項問題，中院一致駁回上訴，裁定並無違憲。婚姻平權協會認為法院的裁決是對香港同性伴侶的法律地位作出重大判決。在北京，深圳市市長陳偉忠表示，河套深港科創合作區深圳園區將有大約40個項目集中入駐，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亦會正式開園，將來亦都會建設一批同香港園區功能相互支撐、領域關聯緊密的重大協同項目。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會繼續同深圳合作，推動合作區在一國兩制下一區兩園的優勢，包括爭取實行專屬跨境政策，確保人流、物資流、數據流暢通流通，實現創新創科深度合作的橋頭堡。大埔太和村街市一间持牌新鲜粮食店怀疑以冰鲜或冷藏肉充当新鲜肉出售，食环署人员采取行动，在店内检获大约323公斤怀疑冰鲜或冷藏牛肉，已经即时封存作进一步调查，被抽取一个牛肉样本进行防腐剂检测，如果有足够的证据，署方将提出检控。至於店鋪持牌人涉嫌將冷藏肉作新鮮肉陳列及出售而違反持牌條件，食環署正展開程序取消該新鮮糧食店的牌照。食環署人員亦都就該新鮮糧食店負責人未能提供送貨單供查核，違反相關持牌條件發出口頭警告。一路戒備信號驗證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之內可能影響本港。在下午6点，热带低气压海葵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 23.7 度、东经 116.4 度附近，逐渐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30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听日转吹西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接近周末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的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青屿干线巴士转车站。现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的下层通道已经开放。另外，龙翔道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车龙排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龙尾一截过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陈贝儿，由今年四月一号起，根据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而向海关登记为 A 类注册人的贵金属及宝石交易商，可以进行12万或以上的非现金交易，而 B 类注册人就可以做12万或以上的现金和非现金交易。公众可于网上查册，想知更多请浏览海关网页。 在明枪暗箭、利欲熏心的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肥强，考下你高处工作要注意啲乜嘢安全事项？ 高处工作要戴定口外套，因为高处不胜寒。 你错晒啦！大家听住，说好了。如果想知多啲关于高处工作嘅安全注意事项，记住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安全要求高，梯具选择必须保养好。我系 Simon 安俊豪。 走在一带一路， 主持林德信带大家认识一带一路完善国家的年轻人，分享他们在香港的故事。 今集的主题是青年成长与社会服务，来自印尼的 Albert 和 Hanifa 会分享他们在香港成长的故事。 Hong Kong is very diverse culture wise and landscape wise. Yeah, definitely a lot of growth here. 走在一带一路， 9月5号晚上10点20分港台电视31。 嘉宾咧继续有阿 Sam 刘志慧啦，咁啊有你自己推出啦呢一首全新嘅个人派台歌，一首广东歌啦 ，Marcherry 啦，亲、嗯、爱的。咁啊呢一首歌咧，我同阿斌咧都会有个习惯，就系每一次咧我哋都会估关呢首歌嘅嘢，然后先再交俾嘉宾去揭晓嘅。 好啊好。 系啦，咁啊我哋各自估下啦。 系咁啊，我估先啦。今次 Marcherry 呢首歌咧，一听由嗰个 intro 开始个编曲咧，已经好感受到嗰种 Bossa Nova 嘅气氛。但系当中除咗 Bossa Nova 之外咧，我覺得 add on 佢再多咗少少一啲法式情懷，一啲法國香頌嘅一啲特色喺入邊嘅。咁所以我想估嗰樣嘢就係、可能阿 Sam 選擇咗用手風琴嘅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一啲法式嘅香頌咧，好多時候就係用手風琴做呢一個嘅編曲入邊嘅主調。咁、我覺得呢一個嘅樂器上嘅選擇係幾特別嘅，係有一個少少咁樣加一啲啲法式少少嘅一個感覺喺裡面。 係啦。系啦，咁我想估咧就係呢一首歌，覺得intro outro 咧嗰啲嗰個環境先特別加咗落啲海浪聲啊嗰種感覺。我一路對呢個好好奇，諗好耐啊，點解會加咧？我嘗試估個原因會唔會就係因為呢個習慣嚟嘅背景，是因為無論係悉尼、香港呢兩個對你嚟講好重要嘅地方，其實都一個海港，好似即係好似係。 呢兩個地方你長大嘅共通點啦，環境上面，咁所以可能會令你好自然 relate 到嗰首歌嘅畫面，哦，真係喺海邊發生，咁所以令到嗰個設計上面會有咁樣樣。好啦，呢個好大膽嘅估計嚟嘅。好啦，咁啊兩個你可以逐樣揭曉啦，一個喺天幕上面用嘅手風琴嗰樣，同埋我估嘅海浪聲。 Yeah， 斌臣嗰個手風琴嗰個咧係啱嘅嗰個，因為我記得我2011年嗰陣時咧，咁我就去咗巴黎係啦，係啦，去咗巴黎旅行咁樣，咁我記得係喺嗰一度咧，我感受到真正咧，即係手風琴嗰個浪漫咯， 係嗰種法式嘅情懷，係 啦，嗰種嘅情懷啦，所以咁啱咧，我又有個喺澳洲翻嚟嘅朋友咧，佢又係彈開手風琴喎，咁，所以我就叫咗佢去彈啦。 OK，但係呢一個係由你去寫 Macherry 呢一首歌嘅時候已經決定咗要加呢個落。加呢个乐器落去噶啦，系嘛？已经谂好咗噶啦。 其实嗰阵时唔系啊，嗰阵时因为自己做啊嘛，啲歌所有都系咁都会谂，如果有啲嘢系自己做翻嘅，咁就会自己。譬如我之前其实系一个吉他 solo 嚟嘅， 系 啦。其实我之前佢而家手风琴嗰个咧，系全部系吉他 solo 嚟。 哦 ，OK， 同一样嘅音，但系就用咗吉他咯。 系， 但系总之我录完晒成首歌之后咯，我就觉得都系唔够浪漫。如果嗰个用吉他，我想系啲特别啲浪漫啲嘅。咁跟住就谂翻起，咦唔系，其实本身首歌我点解唔用翻一啲比较法国情怀啲嘅乐器咧？因为首歌都系 Macherry 系一个法文嚟咯。跟住就觉得，咦系咁，直情不如用个手风琴咯。 哦，咁但系其实呢首歌创作嘅时候系几耐之前噶？ 其实呢首歌系2011年我翻嚟香港第一首写嘅歌咯。 哦，系嗰阵时有冇嘢 trigger 到你去写？ 我知道追女仔。 系啊，其实真系啊， 都算啦呢啲 系 啊，亲爱的 啊，嗰阵时我就系，我记得系5月到啊，系咯，5月到，咁我嗰阵时喺 SOHO 啦，咁我自己一个人，我嗰阵时仲记得打完拳，咁跟住就夜晚喺 SOHO 嗰度自己行啦，我嗰阵时觉得哇，啱啱翻嚟香港好。即係覺得 show 好正咁樣，所以我又好中意自己一個人夜晚行下 explore 下咁，跟住就係咯，即係我諗起嗰、那個我個朋友一個女仔朋友喺澳洲，咁咁就有啲掛住佢啦，首先又咁同埋佢係一個成日會覺得自己有啲可能佢覺得自己嘅不完美咧係唔好啊，但我就覺得係幾得意咯成件事，咁所以之後我就有咗呢個靈感嗰陣時喺 SOHO 行啊，跟住又我記得係行到海邊啊，咁樣所以我就點又兜翻去你嗰度啦？點解我會用嗰啲海聲咧？係啦，所以因為我寫歌嗰陣時就係聽到啲海聲嘅，同埋同你又講得啱嘅，即係海聲我係成長嘅過程中咧喺雪梨啊。又是在個大海，即是海邊那裡這樣成長的。 你咁樣講完嗰個 background story， 再睇翻歌詞頭幾句就會 就好 make sense， 就咩即係話你説你肌膚皺起啊，面容像剩低皮皮，呢啲就係講緊佢覺得自己唔完美嘅一啲 point 咁啊。OK， 咁跟住一路寫，咁係咪即係嗰日行完有啲靈感之後，花咗幾長時間可能完成咗一個初步嘅 demo 啊，或者啲歌詞咁樣噶？ 依、這個咧都幾特別嘅，因為嗰個 groove 咧，那個 groove 嗰陣時係其實再之前寫咗噶啦，依、這個吉他嗰個 rhythm， 因為嗰陣時係喺我讀緊音樂學院嗰陣時，去到我記得係第二年左右，我哋要每一個 semester 咧都要讀唔同嘅genre 嘅，係啦，咁嗰陣時我哋就嗰一個 term 咧就要讀 jazz， 咁 jazz 裏邊咧就有分咗 bossa nova 嘅，係啦，咁我嗰陣時記得讀 bossa nova 嗰陣時咧，先生就要你寫一啲嘢交功課咯，咁嗰陣時我就係諗咗依一段嘅吉他。那個 rhythm guitar 嗰時仲未有太重嘅 melody 喺度，所以如果你哋而家聽嗰、那個、那個後邊嗰吉他咧，就係嗰陣時我讀bossa nova 嗰陣時研究嗰陣時自己寫咗出嚟一個 rhythm guitar 咯。跟住到個旋律咧就係啦，先頭同你嗰陣時2011年翻嚟香港嗰陣時5月到嗰陣時寫噶啦。 我五月到法國五月就咁嚟。 但系喺呢首歌你写起咗嘅时候，真系有声俾你嗰个女仔朋友听去鼓励佢嘅系嘛？ 有。 当时嘅歌词系咪同而家都近似，定还是嗰阵时系比较多可能系英文嘅歌词会多啲？ 嗰陣時主要成首歌其实系英文嘅。 OK， 系啦，咁都系 keep 翻 chorus 嗰句咯。You don't know how lovely you are。 okay. 所以那句就其實變成是現在我都 keep 翻嘅。 係，咁誒 ，Michelle 嗰陣時已經有，同埋都係諗，即係個名字都係用呢個法文去做。 嗰陣時就未諗用法文呢個字嘅。 係，後屘點解會就轉咗用呢一個名啊？ 因為嗰陣時我覺得我想將呢一份嘅愛咧，去分享俾所有更多人可以 relate 到啊。 係， 因為如果淨係擺咗一個名落去啦，就即係我之前俾嗰啲朋友聽，佢哋就話。哦，你擺咗另嘅擺咗個女仔嗰個名，咁我就relate 唔到啊。咁我就諗係，咁、哦、好似又自私咗啲，咁不如就大方啲。跟住我就喺度諗 search 啊 search 邊個字，我覺得有感覺，跟住就揾到 Michelle 呢個字啦。 哦、啊 啊，所以本身個 demo 嘅歌名就係你嗰位女仔朋友嘅名稱嚟嘅。 其實 係，好、哦、浪漫、哦，好 浪漫喎、哦，呢個係浪漫嘅事情嚟喎。咁、okay. 但係去到真係。叫做將佢變由一首好自己嘅歌變成一首可能想大家有共鳴多啲、嗯，除咗個歌名之外，係咪就後屘再加中文歌詞就有個朋友 Cindy 一齊幫？ 係啦係啦，佢就幫我去寫嗰個廣東話咯。 係、 哦，咁、yeah, 我就俾咗個 frame 俾佢啦，即係大約我想寫嘅嘢啦，都係嗰一啲覺得自己不完美嘅嘢，其實喺你。中意你嘅人嘅眼裏邊咧，其實就覺得係一樣好得意啊、好完美嘅嘢嚟嘅。 嗯嗯， 係啦，其實都係好似嗰首我哋大家都熟悉嘅 Bruno Mars 歌《Just the Way You Are、嗯》，即係嗰個概念咯。 係係係。咁啊，其實呢一首歌頭先講，譬如歌詞啊、背後個故仔等等啦。咁、喺編曲上面，我頭先都估咗少少可能用嘅樂器，有冇得都可以同我哋再 share 多啲？我其實呢一首歌可能喺一啲唔同嘅段落畫面上面啊，或者除咗手風琴之外，譬如 Ukulele 啊嗰啲各樣。嘅一啲諗法上可以同我哋講下關於呢首歌。 呢首歌咁啊，除咗個手風琴啦，咁全部樂器咧都我自己去彈嘅， 即 係個 bass guitar 啦，咁有少少嘅鼓啦，跟住少少嘅 ukulele， 咁吉他，跟住其實都冇啦，就和音咯。哦，跟住就環境聲咯，啲海聲我就係喺依個 Kennedy Town 嗰度，堅尼地城個海邊嗰度錄嘅， 係、 哦、實景錄嘅， 係啦，實景。依個之前咧有考慮過，其實用唔用一啲喺網上買嘅 samples 咯，但我覺得唔好咯，我一定要親手自己去錄咯， 係真實一啲。 因為我都好奇嘅，平時喺個 credit list 度咧，你會好少見到一個叫 Nature Sound Recording 嘅一個 credit 啦，但係喺呢度見到一個即係生態錄音，就係嗰個海浪聲。 好啊，你而家生態錄音呢個， 我都係上網揾嘅呢個，跟住之後唔知叫乜嘢，跟住我覺得幾型 嘅，幾啱 生態錄音師喎。 系、okay, 啊，其实嗰段落真系唔使拣咧，即系虽然话去到坚尼地城海旁咁样录啦，咁但系点样拣一个适合嘅，其实嗰度都可以好仔细噶嘛，即系唔系就咁是但。 系啊，我都半个钟咁，你用嗰十秒啫咁样。 我录咗系两个唔同嘅时段咯，其实可以分开两日嘅早上。 系， 因为我之前。冇呢啲經驗啦，咁就咁去海邊嗰度錄啦。咁我記得嗰陣時係差唔多七點八點鐘嘅，咁去錄嗰陣時又發覺啲雀仔同埋啲海聲就好嘈啊。反而佢嗰種係可能係啲雀仔 B B 咧，佢要食嘢啊咁樣咧，咁就叫到係唔係好 pleasant 咯成件事。 OK， 咁跟住我就去問啲朋友啦，同埋上網 search， 咦其實要錄啲海聲同雀仔嗰啲聲係應該幾點到？咁佢哋就咦其實要喺個天。未光嗰陣時咯，之前你已經要去錄噶啦。咁、我嗰陣時就係直情係差唔多五點零左右，咁樣去係啦，去收錄到依一啲嘅聲咯。咁啱佢係有少少嘅雀仔聲喺前面嘅，咁跟住。系啦，就錄個海浪聲咁樣，就成件事，因為我用一個 stereo 嘅 mic 嘅， 係， 咁成件事就已經好完整咯，有我想要嘅嘢咯， 係， 估唔到錄個海浪聲原來係可以咁講， 可以好仔細咯，就覺得 好仔細。 同埋啱啱你講個時間上嗰樣嘢咧，因為你頭先講喺蘇豪區行係一個夜晚嘅氣氛啦，但係而家呢首歌出嚟嗰個成個編曲嘅感覺咧，我覺得似係有 啲 秋天感覺嘅。可能有太阳晒住嘅温暖感嘅， 系啦，温暖嘅，最重要有个温暖咯。 系，所以嗰阵时其实系咪呢首歌嘅定调都未必话一定要 fit 翻嗰阵时有呢个 idea 嘅夜晚而系， 唔需要 fit 嘅，系啊， 系啊，系。咁所以喺嗰个乐器嗰啲弹上面拣嘅声啊，各样嘢就系围绕住温暖呢个 vibe 啦。 系啦，温暖咯，最紧要系有嗰、个爱喺度咯，要 feel 到。我觉得成件事我最想喺嗰个音乐表达到就系、是。简单咯，简单清新，同埋 即係俾人感覺到就係啦，温暖，而係依三樣嘢最重要咯。 係咁喺 vocal 上面係咪都要即係嗰個聲音上面點樣去 tune 到嗰個温暖，就係又係另一個 challenge 咧嗰度。 有啊有啊，依個咧我有好多謝魏依山老師，佢就教咗我點樣用輕啲嘅聲、氣啲嘅聲去唱咯。 係， 所以我係你哋。如果細心聽咧，那個 chorus 咧，嗰、那個 Marshall 嗰度咧，我係會係用好多嘅氣聲嘅。 嗯，係、yeah. 啊 ，even 同而家譬如你講嘢比喺唱嘅時候嗰、那個聲都已經會明顯知道個分別係點。 係啦、啊 yeah, 嗯，即係依家就嗰啲好實聲咁，但係我喺嗰度嘅就係、是、哎呀啲好氣咁樣，係嗰一種咯。係 啊 yeah, 所以我又發覺，真係啲前輩咧，佢哋有一個經驗咧，就可以幫到一首歌咯。Yeah, 所以真係我又好感恩。系咯，魏依山老师 ，Thank you, Teacher Rita。 咁其实喺呢首歌录音嘅时候，自己去监自己嘅 vocal， 其实系咪时间上面其实应该都可能好少 session 搞点样，咪其实好了解自己把声。点话其实唔系咁简单，反而自己监自己系反而会可能好多细微嘅会挑剔啊，咁样所以时间长咯。 时间真系长嘅，真系。我记得至少啦，录多过30次啊。 系 啊。Yeah, 每一次都是几个钟、 okay. 但每一次都很好的，即是一个学习、 yeah, 每一次我都自己会听到一些东西可以怎样去进步、yeah, 所以就是一个、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咯、yeah. 即每一次录完跟着摆下去听回咦这里可以再好一点跟着就会再来这样 是啊是啊、 咁跟住去到一個點係咪一個感覺嚟？覺得咦，因為你可以永遠繼續再好做啲嘛。咁、去到一個點嘅位置，你覺得呢次啱數啦，我可以真係用呢一即 係 已經 係啊！你講得啱啊，就係係啦，唱到某一個位置，我覺得再聽翻啱啦，係啦，就係、是、要依一隻腔，依一隻聲啦。跟住我就好跟翻呢一個聲再錄多一次到，跟住就完成咗啦。 系， 咁嗰阵时就真系好快嘅。当你揾到咧，揾、到嗰个力度啊，即系唱几大力啊，嗰种咧，咁用啲咩声啊，个气声啊，用几多啊，咁揾到嗰个 ratio 啦，咁就搞掂啦。 就搞掂咗。其实呢一首歌有冇话自己推出自己嘅个人作品嘅时候，都会有谂即系除咗呢首啫，其实可能有几首喺手啫啊。我自己第一首廣東歌推出啊，擺邊一首咧？因為而家呢一首嘅氣氛就頭先我講好温暖、好浪漫、好 sweet 嘅。咁但係會唔會自己都有一啲嘅掙扎啊？會唔會呢一首係最好咧？有其他 choice 都可以咧？ 會唔會有嗰啲你以前啱啱開始學呢個寫呢個苦情 K 歌嗰啲嘅？ 可能又有嗰啲喺度啊？會唔會有呢首咧？係啦， 有啊有啊！嗰陣時真係有好，因為我自己手頭上唔係今年啦，但係總之我依幾年裏面我都想出至少有六七隻自己原創歌啦，至少咁、所以喺嗰六七首裏面係有掙扎嘅，即係其實應該係邊一首先咯，因為有一啲就譬如係慘少少啊，咁有一啲咧就係、是、輕快啲嘅更加，咁所以我嗰陣時都當然有好多嘢身邊啲朋友俾佢哋聽咁佢哋總括嚟講佢就覺得。你個人其實翻嚟香港嗰陣時，好多人就同我講，佢哋感覺上我係一個好陽光、好開心嘅嘅阿 Sam 嚟嘅，但係就經過咧年月嘅增長啦，其實生活嘅磨練咧，跟住就變咗好似 set 咗啦。 係， 咁佢哋其實就好懷念我嗰個開心嗰個 Sam， 跟住我就諗翻、開心開心嗰個 Sam， 開心嘅 Sam。咦係，啱啱翻嚟香港嗰陣時，第一首歌嗰陣時就係 Machete， 咁其實好開心嘅。係啦，咁嗰陣時我就覺得。而家再出歌，咁就由第一首歌喺香港寫嘅出發，係咯，開心嘅形象，係、 咁呢個原因都幾浪漫咯，同埋本身嘅原因都就去翻啱啱嗰個自己嘅。 係啊係啊，咁、我覺得好開心嘅，即係俾我，咦，依家好似即係揾翻自己。嗰、那個初心咯，係啊， 有一種 refreshing 嘅感覺。 Yeah, yeah. 咁啊，音樂上面完成曬之後，喺嗰個 music video 嗰方面啊，咁嗰個 concept 啊，各樣又係點樣同可能團隊去傾，點樣拍個故仔啊，點樣取景，都係喺港島嗰邊拍啦。 其實嗰陣時都簡單嘅，因為我就係同個導演朋友講，我就話其實我唔想出鏡。嗰陣時咧好搞笑嘅，咁我就。嗰時其實拍咗一個咧就好簡單嘅，第一個 version 咧就係影住我個影咁樣嘅。咁啊，咁嗰時我就覺得可能呢啲叫做自我陶醉咯，覺得好似喂幾型咁，人哋睇唔到個樣，咁我又唔即係我嗰時仲係有啲怕醜嘅。咁後屘咧啲朋友再。 聽完首歌再望翻畫面，佢就覺得哇，好好唔吸引，即係就咁望住你側邊冇嘢睇喎，又即係感覺唔到嗰、那個啊嗰種 sweetness 啊，即係你首歌係一種好 sweet 嘅好冧啊嗰種嘅歌，咁但係望到畫面係完全冇幫助嘅喎。即係如果你就咁影住一個一個阿 Sam 個影咁樣攞住支吉他喺度彈咧，咁所以佢哋就建議咗，不如你就一人揾一個女仔去做依一啲嘅 sweet 嘢出嚟。咁我咁啱，我之前咧就拍一個微電影咧，合作嗰陣時咧就認識到我而家呢個女主角啦，依依啦。係，咁佢就係一個舞台劇演員。 哦， 咁佢就同埋佢又拍好多廣告啊，又之前佢戲佢都有，佢又拍嘅，總之係一個好好勁嘅演員嚟，我覺得佢。咁佢就完全咧就啱曬呢個角色咯。 係啊，識得點樣同個鏡頭互動。 係啦，咁佢就所以佢就做咗好多啲 sweet 嗰啲表情嗰啲嘢咧，即係表將我首歌想講嗰啲嘅好甜嗰啲嘢咧帶咗出嚟啦， 好感受到嗰個氣氛啊， 所以。我好系咯，好多谢我阿依依啦，同埋系咯监制，Edward 啦，同埋阿 Cam Sir， 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呢首歌嘅 music video， 可以更加感受到点样喺画面上面表达呢一种嘅甜蜜喺里边嘅。咁啊，再一次恭喜你推出咗呢一首 Sherry 亲爱的嘅。咁啊，多谢你啊 ，Sam 刘志伟 ，thank you，thank you。 听嗰啲海浪声，就系佢亲自出去录嘅一啲环境声嚟嘅。听过有 Sam 刘志伟嘅 Michelle 亲爱的，听日5点钟再见，拜拜。